醉了不过一滴泪。 上斜坡，街灯掩阳，照你脸上，睇到你怨恨我，我冷着面

现，我总是等待这种感觉，痛的感觉，红尘里翻来覆去的考验，试探我执着的心变不变，我总算等到这种感觉，心甘情愿。用你的眼睛，眼睛烧我，点亮今生的火，不要再擦肩而过。哦，时间这场慢活，早就已经将我烧成情，永不悔过。用你的眼睛，眼睛照我，看清今生的我，不要再擦肩而过。让爱情，爱情这场。 感谢母亲赐予我生命。 情当正是这样，曾忘掉这种遐想，这么超乎我想象，但愿我可以没成长，完全凭直觉觅对象， 一定

颗心，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。 什么事？